看到阿婆也阿阿什么个谈，谈有阿手啥，阿手啥嘞有阿有阿姑个人，阿姑个人有阿过来阿个阿面个铺个，铺个嘞阿阿本家铺个阿叔叔舅个多，多阿嘞我本来就有这个发。发快嘞，又背来的又铺铺了又就接了一铺个忙，个忙忙工资配着又在忙，副职配在忙，日边配又在忙，日边女职配谁在忙，大边配谁在忙，快些嘞忙是快些忙，大边配不快些忙，忙日边配最不快些的忙工资配，铺个忙嘞，你还嘞我种嘞不快，我种嘞不快，你明明那哈嘞，妈的是家事，我也是家事，妈也是家事。我本来按着我的这个鸡鸡啊这个鸡有个鸡我不会忙。我要看我想看我去啊不会忙，那忙不乖的屋里啊不会忙。妈走一去又去忙不乖，一去去了把大杀手又忙乖。一去去了一出来不一去去。去去了不会来又忙这个忙乖，一去去了大叔杀手了忙乖。我鸡我妈又在鸡我又在鸡。啊我说吃母我在鸡。哦，老范没来时候，几个几大树在行，是树在行，这只有在几针边，几滚针，针么个滚针滚么个针边么子，老总那时候几外就马里在几外是装，是三配几斤，大配几斤，九十五寸的四配几斤，几针数呢一个是几的三十只配，一数数呢几的是几零只配。都是什么鸡来啊？夸下来啊，扣三只配谁，四只配谁？有铺房子来也得扣，还有个嘞，我是感觉是猪头，那有扣银子配，扣银子配房子人还本业鸡哦，感觉是我猪头，我是自家生，感觉那时候过，我有本的技术。接下来还有我们夸我们那哦，那武术呢，我也是有个铁拳都好那个，接差不多没那有过。我说了背来还有二十块的块的几倍，啊几倍来有也本面是死，也本面是牺牲的，是你大赔三赔，过四十来倍都哪个过四十来死亡之赔的，我这是大赔三赔，都日行来是赔了不多，日好了不多谁行，我这来背来有忙到欧米欧，一忙到宝宝米肉，我这有三十斤，一种鸡子苗，还有无数那些鸡鸡呢。我本来就九十也几万的，也不得啊，四万呢都不得交，要四万七百张牛，有一种那不得接受，我汉那都是的，多年日是口业是日拉帮，功夫你是肉，一种那不得接受，哎，我也才是接，他就拜托话，我出其他人我也你不得过。